么你他都发呆，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天天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 是很容易忽略当下的生活，忽略许多美好的时光，而当所有的时光在被辜负被浪费之后，才能够从记忆当中将某一段拎出来，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，感叹它是多么的美好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老狼在怀念他的大学校园生活，他上铺的兄弟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这样一个姐妹淘组合演唱的歌，叫我的快乐。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是真的，疯的想的念的不安的焦虑的浮躁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呢？你做过的傻发困了你爱的音乐听了我等着你当成了白色，黄的酸的甜的苦的都还记得，非常想念忘的绝对不能忘的，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，只得放了。环岛的火车载着我第几天了，忽然发现这一刻我不想你了，我的快乐会回来的，只要清楚怎爱的那么选择。